我们要进到今天的今天的信息哈，希望不会拖时间的。我如果拖时间的话，你就举手啊，随时可以打断啊。我们今天是复兴的心，那我们今天在看到我们柚子，然后Liam所制作的这一个短片，有没有很棒？有没有很棒？有没有超级棒？有超级棒。所以神要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使用这一些 multimedia 进到这个世界里面，让世人看到认识到在天上有一位父亲，在天上有一位神。虽然很多世人还不认识他，但是我们这天上的父早就在创世之前已经爱上了我们，已经拣选了我们，已经将耶稣基督的福音赐下来，不只是要给我们，而且要给这世上所有的人，凡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的，他可以成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女。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走到21天的使命，是不是？就是走出去，将天父的爱带到大婆摩纳这一个地区。在这个地区有很多的浪子，甚至是什么浪女，是不是？但是我们的天父在那里等待，我们的天父在那里呼召他们回到神的家，回到神的家。所以刚才这一个短句就是出于在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32节，是不是啊？这个故事称为浪子回头，但是我们今天要从一个新的眼光再来读这一个故事，再来明白这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明白了解这不只是浪子回头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我们天父的心，是一个做父亲的心。就是我们这里的弟兄，不管已经是父亲，将来是父亲的人，今天要跟我们有一个新的父亲的心，你要不要？要，找做父亲的要，马上要做父亲的 be ready 好不好？甚至正朝着这个方向的我们弟兄都有一个父亲的心，不只是这个父亲的心，而且我们的姊妹在神家当中都被称为什么？保罗写的时候怎么写？称为弟兄啊！啊，不在于这个性别，那天父的这一个心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经文我就不再读了，比较长。刚才这个短句里面都有包括了啊，都有包括。那这个故事非常的简单，但这个故事之前，耶稣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在路加福音15章，如果你回去再读路加福音15章的时候，你就发现在路加福音15章里面，实际上耶稣讲了三个故事，这是最后一个故事，讲到浪子回头的故事，是不是？在浪子回头故事之前，耶稣讲第一个故事是什么？那些法利赛人文士看到耶稣在那里跟那些门徒，原来都是那些看上去肮脏这个社会的低层，那些太那那个那个官的那个税吏，那些好像是一些真的是不可爱的人，怎么耶稣跟他们混在一起啊？是不是他们在那里讲耶稣？但是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讲什么？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讲什么？他说有一个牧人怎么样啊？发现有一头羊啊，他有100头羊啊，一头羊走丢了，结果他放下那99头羊，然后去寻回那一个丢走的羊。那个丢走的羊可能在那里哭泣啊，哦，我的牧羊人赶快来救我啊，是不是？但是耶稣就跨出去，把那一个丢掉的羊、迷路的羊把它再一次抱回来，然后那牧羊人跟大家说什么？大家一起来欢庆啊，因为那丢失的羊回来了。这是第一个故事，对不对？第二个故事，耶稣讲到一个富人啊，好不容易挣了10块钱啊，那10块钱 真的是不容易。当时那个社会里面，结果呢掉了一块钱，结果他怎么样，就点燃了所有的灯啊，拿出灯去寻找啊那一块钱，结果他找到了那一块钱，他非常的高兴欢喜，跟所有周围的人说，我找到那一块钱了，我们一起来欢喜了。那一块钱是怎么样，福而赐而怎么样，福德。对，然后耶稣讲了第三个这一个比喻，那一个儿子原来是走出去了，他离开了父亲，他拿了父亲的一个产业，然后去到了好像那个大城市。我刚才想看那个大城市的背景，好像哎，李阳用的是不是芝加哥啊？哦，原来住在芝加哥的，哦，那在那里花费掉，结果他发现一件事情了，发现事情，原来父亲那里可以回去啊，回到只要他向父亲来认罪，知道他的过错，来到父亲那边，父亲可以甚至雇佣他成为一个雇员，还有一口饭吃啊，他是这样想法。但是当这一个浪子回到家里的时候，他的父亲怎么样，远远的看到他，给他拥抱，给他换新的衣服，太臭了，洗澡，新的鞋子，哎，搞不好这一个新的袜子穿上，哇，又是杀羊的来庆祝，因为他那一个遗色的儿子回来了，好像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当我们在今天父亲节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真正认识这一位天上的父亲？我们虽然已经在神的家当中，我们是不是认识到这一位拣选我们，这一位将我们过去走丢的，从邪道上面再一次把我们放到耶稣基督的真理的道路上的那一位父亲，我们真不真认识他？我们有没有了解他的心？我们有没有了解天父的心？天父的心是什么样的一个心？从路加福音，从刚才的短句《浪子回头》短句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天父的心就是一个为了那一些失丧灵魂的心，那一个走丢的羊，那一个掉了的一块钱，那一个离开父家的那一个浪子，当被寻回回来的时候，天父在那里欢喜快乐，因为天父的心他向着那些失丧的灵魂。弟兄姊妹，昨天我们去走岛，啊，我们有几位嘛？大家有看到那个 video 吗？有没有人看到这位家的？有没有很棒？有，是不是？哦，当我们在 Claremont Hills 那个 Witness Park， 哦，那是很美的地方。走岛的时候，我不只是在那里祝福那里的地，那里的百姓，结果我们发现我们还可以祝福我们所遇见的这些人，是不是？我们不只是在那里走岛啊， pray walking， 而且我们在那里什么 pray shooting， 我们说我们可以 shoot 发射那一个祝福给那迎面走过来的哦，这地的居民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的脸上有什么变化？他们有微笑，是不是？他们也跟我们 Hi， how are you， 将天父的祝福带到这地的百姓当中，将天父的心带到这里的百姓，就是在跟他们呼吁呼求，跟他们呼召说，天父爱你们，天父爱你们，天父在那里等待你们，天父在那里渴望那些走丢的那些浪子再一次回到父亲的家。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看到父亲老远，父亲怎么知道那一天他那个浪子已经不知道离开多久了，是不是？他说啊，那个钱还好多啊，刚才说哦 maybe million dollar，是不是很多啊？在这里花费我不知道多久，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时间。但是天，那个父亲怎么知道那一天那个浪子是回来的呢？父亲手上的工作很多啊，他要管理这个大的家族啊。 很多的事要做，但是那个父亲老远已经在那里张望，已经在那里等候，他心里一直有这样一个渴望，说我那走丢的离开的那一个父亲那一个儿子什么时候是要回来的，我要在那里等候他。他有这样一个渴望的心，他远远的就看到了他的小儿子朝着父家的路线走过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天父啊，我们的天父在等候啊，等候我们的天父不只是等候那些离家出走的，他们要回到神的家，而且我们的天父他在那里也等候那些好像已经在神的家，但是如果我们的心还没在神的家，在天父面前，天父也同样在那里等候。只要我们有这样一个意念的改变，就像那一个浪子，他意念突然间他发现他可以回到父家，父家里面是富有的，一转身的回转悔改，父亲看见了他就给他一个拥抱。如果你是父亲的话，你的儿子离家出走，结果某一天他回来了，你会怎么说？我不知道你会怎么说。碰到我的话，可能臭小子，你总算明白了吗？结果你出去花了我的钱，有什么样的结果？你现在才知道啊，家里比较好是不是？啊？去你的房间，关紧闭两天，好好想一下带出来。但是呢，一位父亲没有这样，他怎么样？他马上奔到这一个浪子，这一个小儿子的面前，给他一个拥抱，就是给他一个 hug。我们今天说，给他一个 hug， 连连给他亲嘴啊，而且那么臭啊！他原来在外面什么？他吃那个猪圈里面的东西嘛？哦，不但有口臭，而且身上还很臭，给他亲嘴，在那里欢迎他。这个就是天父的心，这个就是今天神要将他天父的这一份心放在神的家当中，不管是弟兄还是姊妹，不管是做妈妈的还是做父亲的，神要将这个爱放在我们里面。在父亲节的时候，刚才那个影片的拍摄背景好像是芝加哥还是哪里，我确定一下，确实在那里发生，确实在那里发现。如果啊，我在芝加哥，你们在芝加哥也很近嘛，我在芝加哥那里住了八年，当时曾经在 Chicago Tribune 那个芝加哥论坛报，是不是有一位那个编辑他是那个专门写那个法律调查方面的这些文章的，哪里有发生什么事情，他会从那个 law， 就是从那个法律的那个角度去分析这一件事情，然后把它写成文章发表在那个芝加哥论坛报上面。他非常出名，他得很多的奖，他也写了书，他是 New York Times 那个 best 那个 bookseller 啊，他名字叫 Lee Strobel Strobel， 所以你可以去搜 Google 一下啊。但是他写了很多基督徒的书籍，这是他生命的见证。当他高中毕业那一天，他回到家里，他有一件事情上面，他跟他父亲说了一个谎言，他父亲非常的愤怒，没有原谅他，他父亲甚至到一个地步，气愤到一个地步，跟他说没办法再爱你了，这个孩子这一天离家出走，他心中有一个试验，说我不需要你了，我今天已经高中毕业，我今天要自立了，我今天可以去奋斗了，我在学校里面我这个 writing is best， 他确实有这个天才啊，写作的天才啊，他就离开家，他说他要去大城市了，所以他找到了一个小的报社， 人家就给他机会，他就在那里开始做，做得也不错，做不错，开始写文章，赚一点点的钱，好像养活自己。他的父亲在家里面，虽然也知道这一个儿子离家出走，但那个父亲的心还没有被神所得着，还是那样的刚硬，去把他儿子找回来。他的儿子还在外面这样的刚硬，说我要去念大学，他去居然也念了大学 University of Missouri。 他父亲得到这个消息，开始心开始软化，儿子在外面不错啊，还是有争气哦，真的是一个电话都没有回来啊。父亲就暗暗的在下面就背后支持他念书，给他付学费啊这些。后来他也出来在 Chicago 那个 Tribune 那个论坛报工作，后来他又去 Yale Law School 读了那个 Law 的 Investigation 那个调查的这一个 Master Degree， 然后又回来在报社那个上班。他写了很多的文章，他写了很多的文章，但是有一件事情，在他与跟父亲之间的关系里面，一直没有一个修复。他没有回到父亲的面前，跟他道歉，跟他过去所犯的罪来认罪，请求父亲的原谅。他的父亲也为了一个面子的关系，没有来到儿子的面前来请求儿子的原谅，来向他表达。实际上，这个父亲还是非常非常的爱他。那个儿子在上班的时候，一个朋友来找他，他说有一件事情发生在家里，你父亲已经过世了。他就赶走回去，在 Illinois 一个其他一个小地方，他就回去看到他父亲，他在那里掉眼。在那个时候，他要向他父亲来说原谅，请求原谅的话，但是已经太晚。当他走出来的时候，他父亲的一个同事一讲，啊，你就是利亚，哦，我总算第一天碰见了你啊，你知道吗？哇，过去你父亲每天在 office 里面讲你的事情啊，他说每次你发表文章啊，在芝加哥论坛表上面，他就把它剪下来啊，贴在墙上面，可以叫大家来读啊。每次你有什么哦，那个得奖啊，他都在那里讲我的儿子多棒啊。那儿子一直知道，原来他的父亲还是这样的爱他，只是那一个父亲没有向他表达。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的华人的文化里面，我们真的常常也是这样，真的我们有口难开。有的时候我们对儿女的爱，我们心里爱他们，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事情，是不是？为他付学费，哇，在其他人面前议论到我们儿女的时候，都讲我们的儿女怎样的棒，是不是？但是我们都没有在我们的儿女面前甚至说一声，说孩子我爱你，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甚至我们做儿子的没有来到父亲的面前跟他说，父亲，父亲我爱你，父亲我要给你一个 hug， 给你一个拥抱。做父亲的跟儿子，看到儿子回家的时候，女儿回家的时候，跟他一个拥抱。我不知道多少人在座的，你有没有拥抱过你的父亲？你有没有拥抱过你的儿女？今天父亲节是一个最好的日子，因为天父他的心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爱的心。因为天父当他看到那浪子回来的时候，他主动的上去，不管他原来是什么样的，他得罪了父亲，原来他是悖逆的，但是那一天那个儿子居然想到了父亲，他愿意回到父亲的面前，父亲就冲上去给他一个拥抱，给他一个亲吻。好不好？我们今天如果回家看到你的儿女，给他一个拥抱，跟他说爸爸爱你。或者你的儿女没有在身边，你 text 他， 发一个短信跟他说 I love you， 让他知道有一位父亲爱他。因为我们天上的父亲将我们放在这个地上，就是要来彰显天上父亲的那一颗心，那天父的爱。神要借助我们这些父亲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就让我们的儿女来经历的，这个是我们这21天出去走打的时候，当我们将神的爱要送到这一个地区百姓身上的时候，我们也有这样一个使命，说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让耶稣基督的爱去拥抱我们的儿女，去拥抱我们的父母，好不好？勇敢的，没有害怕的。当你这样做的话，我跟你说，我跟过去也讲过，我女儿去外州念书，当然放在上帝的手上带领她，我每天要跟她 text， 我没什么话讲，不会讲什么话，我就跟她说 I love you， 就 text 她 I love you， I love you。 有一天、哦、当然她也 text back I love you， 有一天她 text back 不一样了。那一天他 text back 说 Daddy I know you love me， 好不好？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天父爱我们，我们接受天父的爱，让我们的儿女们也知道我们爱他，带着天父的心爱他，他们跟我们说爸爸我知道你爱。当我们的儿女知道我们爱，这样珍惜咱们用神的爱爱他的时候，他有一个安全感，你知道吗？今天在美国有差不多 20 million children， 就是说18岁以下称为是孩子，18岁以下就没成年的，就是孩子有2000万的孩子，但是这其中2000万的孩子，其中有至少1/4，就是25%，1/4他们是没有父亲，没有父亲的，因为他们没有父亲。照这些统计的数字，他们的犯罪率，他们的不安全感，他们各样的，不管是在社会里面，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学业，都差不多会低于其他的人。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位 the father of the fatherless， 就是说没有父亲的人的父亲，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他的爱在那里，我们可以领受。他是那一个渴望儿子回来的心，他是那一个充满爱的心，而且他是一个充满恩慈的心。当小孩子回来以后怎么样？父亲说赶快换衣服，换鞋子，换袜子，然后怎么样，洗澡洗得干净，杀牛犊，有一个 party 来庆贺。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当有一个罪人他回到神的家，当我们有一个新人，我们有一个新的朋友来到神的家，他愿意敞开他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神为他再一次穿上了公义的袍子，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他，为他戴上那戒指，就表示他的身份是不一样的。我有这个戒指，因为我是我太太的丈夫，是不是？是我女儿的爸爸。因为我们今天神给我们戴上这一个戒指，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穿上了一个鞋，我们可以走在神的正道上面，而且众人一起来欢庆。所以，当我们有一个新人进来，他接受耶稣基督，甚至还没有敞开他的心，我就去拥抱他。当他受洗的那一天，我跟你说，从今天开始，当在基督徒丰收教会有受洗的那一天，好不好？我们要有 party。哎，都没有人反应嘛，好像我的脑子好像他说、好不好？要有 party， 敞开我们的双手，欢迎他们到神的家。让他们经历到神家的爱，我都还非常的清楚，我那 那一天受洗的那一天，我受洗的那一天，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把我邀请到他的家里面，他们做什么？山东人，山东人做什么？做水饺，做水饺 给我吃。哇，我一辈子的一天没有吃过那么多好吃的水饺。弟兄姊妹，这些丢失的神的羊羔，他们回来，我们要庆贺神有恩慈的心。这个就是所谓的你所听到的 grace encounter， 恩惠相遇。大家有没有听见过恩惠相遇啊？在台湾搞得很轰轰烈烈，是不是？我们这里也是轰轰烈烈，因为有那走失的羊愿意回到来到神的家，然后我们就在这里招待他嘛。因为这些新的朋友，他们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啊，来听福音啊。他们当凡，这里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啊，我这个用新译本啊比较好理解，你就知道，凡接受他的，接受啊，你就 accept Jesus， accept 耶稣啊，你信耶稣啊，当然要受洗啊，然后神怎么赐予这一个权利，戴上这一个戒指，成为神的儿女。神啊，这是一个恩惠的相遇，这个恩惠就是在神的爱里面，我们领受了神的爱。这个恩惠的相遇就是在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在那里 celebrate， 在那里欢庆，有一位世上的灵魂被神所得着，这叫恩惠相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有新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当接下来我们说我们在这里走祷二十一天，你接下来要干什么？当我们在这里走祷的时候，天地被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脚步啊，你不要以为你这个脚步很轻啊，当我们踩在大普木纳这地的时候，这地要震动的，你知道吗？弟兄们，在你穿上这一双袜子的时候，那个震动力更强了、啊、很多的人会来到神的家当中啊。所以我们每一位都是天父在这个世上，在大普摩纳地区所安放所差派，代表我们天父在这里欢迎他们的怎么样使者，这叫我们叫福音的使者。福音的使者是非常实际的，不是一个 title， 不是一个名词，而是我们叫这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神的爱，天父的爱，天父的心给这些来到我们中间的，好不好？好不好？讲到这里，我们有没有明白天父的心？有没有明白天父的心？他说凡接受他的，接受主名的，承认他，接受他，他给我们权柄的嘛，做他的儿女。知道做儿女的这个权柄多少？我去再讲一个故事啊，很快的，再讲一个故事啊。也可能在芝加哥，我不知道在哪里啊。有一个 lawyer 啊，就是一个律师啊。有天他就走在路上啊，做律师蛮帅的嘛，至少像我穿这种衣服，对不对啊？在这个路上，结果呢，在 Union Station 那个就有一个乞丐啊，要钱的嘛，你常常就像这里小短片里面，哎 ，Give me a quarter， right？Give me a quarter， 在那要钱嘛，对不对？Give me a quarter， 就把他停下来，然后这个律师他就看了，哎，这个人胡须这样，哎，这个人脸蛮熟的嘛，再仔细看一下，定睛看一下啊，原来哎 ，Samuel， 那个人说，哎呀，我是叫 Samuel 啊，你怎么认识我？哎，但是你不是在那个。那个阿利登海斯那个，哦，这也是 Illinois， 这个是我发明的名字了啊。阿利登海斯那个 high school 的吗？某某学校你还记得吗？我们是同学的，我们是同学啊。哦，是啊，哦，对 ，David， 啊，不好意思，怎么会落到这样的光景呢？我过去的事，那个 lawyer 了，那个律师说过去的事啊，没关系了，就过去了，啊，这样了，看真的是。弟兄啊，你应该起来呀、啊！他就写了一张支票，1000块美金，支票给他。 那你去银行领钱嘛，对不对？啊，买一些衣服啊，洗个澡啊，对不对？重新开始啊 ，Samuel。所以那个啊、哦，那个 Samuel 就啊，是是啊，啊，拿了 check， 然后就走到银行的门口啊，就来看。看进去，哇，这个银行里面的那些 teller 那个柜台的小姐啊，哇，都穿得那样的漂亮，这么标准，人家进去，哎，要出事什么，他就不敢进去啊。我这个怎么可能去换钱了？人家说你这个是不是假的，骗来了？你这个看那样子就不是很正当的人吧？哦，他就肯定没办法换钱的啦。所以他就想算了。第二天，哇，那个 lawyer unit station 下来了。啊，又碰到他了，说：“哎，这边你怎么还坐在这里啦？衣服还没换，还在这里要钱吗？不是给你1000块切克吗？你换了没有？”他说：“哎呀，啊 ，David， 我真的是不敢去换了。他说：人家看我这个样子，我怎么可能呢？”换钱，那个老爷说：“哎 ，Samuel， 把切克拿出来，你看看这个切克上面的签字是谁呀、啊？是我的大名啊，是我的大名了、啊，就凭着这个去拿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大名在这个 check 上面已经给了你了？有没有？这个大名是谁的名字？天父，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已经耶稣，他已经给了我们每一个人这样一个 check， 我们可以去天上的银行去 exchange， 去可以换下天上的这样一个祝福，只要我们接受这一张 check， 而且带着这一个勇气到这个 bank， 到神的这个仓库面前去换取啊，这个就是儿女的身份啊，这个就是那个浪子回头，他回到父家以后，他的身份重新恢复，是那个父亲的儿子，父亲的儿子再一次拥有父亲所有的。所以我们明白天父的心了吗？如果我们不明白天父的心的话，弟兄姊妹，故事里面大儿子怎么样？哇，发现这么吵闹的声音啊，哦 ，disco 是不是在跳舞？哦，那个还杀牛犊，发生什么事情啊？啊，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哦，那个我弟弟回来不好好的给我帮我来干一些活，结果他倒享受起来了。我每天跟父亲做事做活的，哎呀，怎么都还没享受到，好像弟兄姊妹。他那个自以为圣洁，那个自己为中心，那个自己为自己，他那个态度，虽然他是大孩子，虽然他每天跟他的父亲在一起，但是你知道吗？他的心没有跟父亲是连在一起的。弟兄姊妹，当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所以我刚才说我们要新的眼光来看这个浪子回头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天父的心，而且如果我们真的不明白天父心的话，我们的心没办法跟神的心连接在一起，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我们真的走出去在这里传福音，我们也真的没有办法说当新人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可以敞开我们的双臂去拥抱他们，而不是在那里打开说刷锅问到底，中国中是打开刷锅问到底，你从哪里来 啊，你做什么工作啊？哦，你的薪水是多少啊？你家里有多少人？你不要管他多少，凡他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欢迎他，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但是神可以调整他，因为只要他愿意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并不比他们顺接到那里，这是我们先蒙恩了，你知道吗？我们先蒙福了，先蒙福是因为有人跟我们传了福音，我们敞开心，圣灵融化我们的心，我们接受神啊，我们先得到了这个福气啊，并不表示说我们原来比他们更好，弟兄姊妹。所以那个父亲做了什么？他去这个大儿子的面前，父亲就出来劝他的一个大孩子，那个英文劝，英文比较好的嘛，啊，他说 pleaded， 就是去那里怎么样？哎，拜托大儿子，你弟弟回来了，一起出来，来欢迎他，来拥抱他。今天天父也是跟我们在说，拜托，基督的丰收教会家人们，拜托，一起。来川渝，在这个走到21天，还有2个星期，还有14天，拜托，我们一起 在神的这个祷告的大军、传福音的使者的这一个行列里面，在这地来发光来注意，因的灵魂来到神的家。这是父亲，他这样的谦卑，他可以指责，他可以高压，他可以给你很多的教条，但是那个大儿子不愿意了。父亲在第二次去到那里，所以那个父亲为父的心永远是一个渴望的心，他永远是一个不放弃的心。甚至大儿子的心肝看着啊，所有东西在我这里平时都是你的，就像我们一样，都是在这里已经享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但是这些预备的也是给这地的百姓一起来享受的，让这地的百姓进到神的家的时候，不在于说我们在这里已经辛苦了多少年，而在这一那一天有失丧的灵魂来到神的家当中，我们就欢喜快乐。所有这一些东西所预备的都是为这地那些失丧的灵魂所预备的，这就是基督的丰收教会存在在这一个大彭莫纳地区的目的，是不是？所以那个弟兄死而复活，死而又得，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弟兄姊妹，这是天父的心。当旧约结束的时候，旧约结束的时候，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第六节，就是旧约最后两个经文，他怎么说？他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还没到之前。”有大可畏，就是耶稣在回来之前的那一个日子，就是在今天这一个日子，这一个时代当中，是要拆派的先知以利亚。我们现在不讲以利亚到底是哪一位，但是神要做一件事情，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咒诅。这一个责任给了谁？圣经是写给神的儿女，就是我们这一群人。当神的儿女的心转回到天父的身上，当我们的儿女的心转回到我们的身，我们的心，我们这些属灵的父母、父亲、母亲，我们的心转回到那些在神的国当中幼小的生命当中，当我们的心转回到那些在 youth group， 在那些这个儿童主日学这些儿童的身上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要发生，他们的心也要转回到我们的身上，转回到天父的身上。这是神正在做的事情，好不好？我们要用这一首诗歌来结束的时候，天父的爱来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回应，一起来回应。有一天，有一个牧师收到了一通电话，是他教会的一个会友打来的。牧师，我的儿子最近可能不行。他说：“我的儿子可能最近不行，能不能来看望？看望我的儿子，看我的儿子。”所以牧师就赶快接住啊。去这个会友的家里面，他的儿子躺在床上面，好像真的是奄奄一息一样，大小便已经是射空了，已经失去控制，穿着一个 diaper 尿片。那父亲在那里，所以那牧师就去为他说祷告，为这个儿子来祷告。然后那个牧师最后问了这个儿子一句话，他说：“Mark, what can I do for you? Mark, what can I do for you? Mark, 我能为你做什么？”那个儿子 Mark 他说，有点惊讶，他说：“我要上大号。”“你上大号？”“哎，爸爸，过来，你儿子要上大号。” 那父亲来到儿子的面前，因为儿子已经没有什么气力，要上大号，已经待会里面可能已经是把他扶起来，把他立在站在这个床上面，也把他支撑起来。1, 2, 3，儿子，把你的手拉在我的颈椎后面，还有一个手拉在我的颈椎上面。儿子跟父亲要面对面，眼睛看着眼睛，那儿子用力啊，用力妈抱住他的父亲，就要挂在他父亲的胸前。父亲一步一步把他抱到卫生间，处理好，换上新的diaper。Mark， 来，再抱起来，回来，放在床上。这让这一个牧师所看到的是什么？那个牧师好像可以去祷告，可以去安慰，但是有一件事情他却没办法做，就像今天一样，我可能可以为你祷告，但是有一件事情只有我们天父能够做，就是你去抓住他的颈椎，抓住他，让他抱住你起来。虽然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糟糕的，就像那一个奄奄一息的儿子一样，已经失禁，已经大号也不知道怎么样处理了，浑身已经弄得一塌糊涂了，我们的生命曾经是肮脏的，但是当我们愿意这样被天上的父亲这样拥抱的时候，他会把我们抱起来，他把我们除去我们身上的那一个肮脏，他再把我们放到属儿子的这一个地位上面，这就是爱我们的天父，好不好？我们结束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的时候，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我们过去的生活家庭的经历当中，我们曾经没有体会，或者所看到的父亲却是一位暴躁，却是一位讲不出爱的言语，也没办法来表达的。今天天父跟你说，他爱你，你的父亲爱你。如果是你的话，你可以来到前面领受天上的父亲的爱。在我们中间，我们在地上的父亲，在过去的年轮里面，我们心里是爱他们，但是我们却失去了那一个机会，在他的面前跟他说，爸爸我爱你，爸爸我要给你一个 hug。 但是今天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你今天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爱当中，让神来拥抱你，让你的爱在神的面前，在我们中间。有些我们是父亲的，这也包括在姊妹，我们也常常没有办法去表达我们对我们儿女的爱。今天是最好的机会，今天是勇敢的从我们的所谓的文化当中走出来的这一个机会，因为天父的爱，天父那的一个渴望的心，那热爱的心，那恩慈的心，那一个谦卑的心，今天要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向我们的儿女说，儿子女儿，我爱你，你是我的宝贝，你是我的挚爱。你今天要有这一个勇气的，神今天借着父亲节要给你，你也可以到前面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用这一首诗歌来 结束今天的聚会。 有位爱我的天父，他永远不放弃我，他爱的同在使我完全，我甚至他不念着我，我知他不念着我。在许多危难时刻，在流泪的过程中，你永不离开或丢弃我，我深知你顾念着我，我知你顾念着我。 我们敬拜的继续在这里敬拜的时候，当你一起参与在神的面前，将我们的爱来献给神，将我们的爱来献给我们周遭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儿女，将我们的爱来献给我们地上的父亲。当我们在这里领受天父爱的时候，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到前面，我们来为你来祝福。 在许多危难时刻，在流泪的过程中，你永不离开或丢弃我，我深知你顾念着我，我知你顾念着我。吸引我贴近你心，拥抱在你怀里，我爱你，我的天父，你是我的一切。吸引我贴近你心，在你怀里，我爱你，我的天父，你是我的一切，吸引我贴近你心，拥抱在你怀里，我爱你。天父，你是我的一切。有位爱我的天父，他永远不放弃我，他爱的同在使我完全， 我深知他顾念着我，我知他顾念着我。 在许多危难时刻，

靠在你怀里，我爱你，我的天父，你是我的一切，有位爱我的天父，他永远不放弃我，爱的同在使我完全，我深知他顾念着我。 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今天在父亲节的时候与我们同在。主，我们祝福你的名，基督的丰收教会每一个家人。主，我们跟你说，天上的父亲，我们爱你；天上的父亲，我们深深的爱你。我们已经领受了你的爱，领受了你的恩慈，领受了你那长阔高深的爱的时候，主，我们要来回报，主，我们要来回应你的爱，主，我们要来更多的来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我们基督的丰收教会，神，你放在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让世人看到耶稣基督就在我们中间，让神的爱从基督的丰收教会在大波摩那地区被传扬出去。主，我们谢谢你为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式的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